心系人民，奉献大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十八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十七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在安定门会议的三天之后，总监军高启前来到了昌平。卢象升表示想趁月色偷袭敌营，高启前没表态，反倒同卢象升聊起了骏马。这时高启前的注意力已经移向了旁边的一匹白马身上，倘若能把那匹漂亮的白马赠给他，这也是足以满意了。高启前问道，这匹白马叫什么名字啊？杨禄凯恭敬地回答说，他叫千里雪。哎呀，马漂亮，这名字也起得漂亮啊。高启前高举右手伸到了千里雪的背上抚摸着，啧啧称赞，哎呀，这在皇上的御厩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好马呀。卢象升闻听笑笑说， 不瞒高公，这就是一匹御厩马。 哦，御厩马。 是前年秋天鲁兵入塞，学生从湖广率兵入援，九月间学生巡视塞外，蒙皇上赐御厩马五十匹。学生原有五匹好马，又从这五十匹中挑选五匹，共为十匹。方才你看的那玉鼎翅也是御赐的。 啊，难怪这匹马如此漂亮，原来是从御厩中选出来的。 高启前牵着千里雪走了几步，为着炫耀自己是真正的内行，故意用相马经上的术语称赞说，跨造跨造，这真是好马呀。 卢象升说，古人的话也不尽可信，一般的好马都能跨造并不稀奇，难得的是此马龙颅凤缨，腹下有玄毛如乳。 高启前低头一看，果见马腹上有两片玄毛左右对称，说道，果然像两个乳房。这看了片刻，又抬起头来说道，这个好像什么书上讲到过，这腹下的玄毛啊，我记不清楚了。 杨禄凯回答道， 李伯乐向马法上说，玄毛在腹下如乳者曰千里马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说嘛，这匹马不是凡马。 这时一个幕僚给卢相生使了个眼色，卢相生恍然明白了这太监的意图，不由得产生了厌恶和愤慨的情绪。他平日是深恨一般监军太监们都惯于招权纳贿、克扣军饷、不干好事，心说，哼，可恶，竟想要走我的爱马。于是卢相生冷淡地笑了笑说，哼，总监太过谦了，你出则代皇帝监军，入则是天子左右，不为在监军时到处有名马奉献，即皇上御马监中的御马，你想要哪一匹，还不是随手牵来？太过谦了。高启前闻听觉得有些尴尬，但是仍然不死心，继续厚着脸皮说，哈哈哈，我虽然有几匹好马，但是都不十分的满意。哎呀，故一见尚书大人这匹千里雪，不觉羡艳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刚才使眼色的那位幕僚又把卢相生的肘后碰了一下，希望他能够忍痛割爱。可是呢，卢相生个性倔强，又非常鄙视这个高启前。他说，高公身因皇帝重任，为天下秦王兵马总监，确实需要好马。千里雪虽系陛下御赐，按理学生不敢转赠他人，但既蒙见爱，学生情愿奉赠，只是有一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请高公不怕辛劳，初时夜间三更时候同学生一道分兵四路袭敌，因为是敌众我寡，故必须各个争先，有进无退。学生当与三军将士相约，刀必见血，马必流汗，人必带伤，稍有畏怯者斩无赦，似胜利归来，不为以千里雪奉赠，所有旧中骏马任公选择。 啊，这个条件，这个条件。 高启前又放声大笑起来，这声音尖得像个女人一样。怎么样，高公？卢相生用眼睛逼着对方问，眼角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。此非商量机密之地。好，请到行辕中去。二人回到大厅里坐下之后，卢相生平退左右，又逼着这太监问道，高公意下如何？ 夜战非我军所长啊。 我关宁宣大战时速贯野战，趁目前士气正盛，应该寻敌一战，以解京师之危。 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万不可贸然求战。 卢相生闻听拂袖而起，按着刀柄大声说道， 总监畏敌如虎，我是好单独与敌周旋了。 高启前闻听也是傲慢地说道，哼，总督愿意单独与敌作战也好，不过人马我也要。 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用说了，宣大山西的人马原是我带来的，仍旧归我指挥，关宁精锐我一个不要，由总监军自己指挥。 卢相生决然的就截断了太监的话头说道。高启前闻听又故意问道， 这样好吗？ 但实际上高启前的心中是非常的满意。 卢相生说，兵分则弱，对战争当然不利， 但今日除此之外，别无善策。 哎，那就只好分兵了。那什么时候分呢？ 我今天就拜书上奏，等皇上圣旨一到，马上就分。 这样很好。我现在就进京去，等候上谕。不再打扰了。高启前站起来，打着官腔说：同为皇上办事，望老先生多多包涵。 好说。 卢相生把高启前送出了辕门，望着他上了马，拱手相别，但是心里却感慨地说： 唉，不想与朝恩复见于今日了。 卢相生向高启前渐渐远去的背影又看了一眼，摇摇头说： 我今日方知道宦官的厉害呀。 当天下午接近黄昏时候，卢相生奉到皇上谕旨，同意他同高启前分兵。他明白皇上听了高启前和杨嗣昌的话，不再采纳他的意见，在皇上身上所寄托的最后一缕希望登时就幻灭了。他感到自己在朝中是孤掌难鸣，真是一木难支大厦之将倾，深深地陷入绝望和愤慨之中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第二天上午，卢相生把大小将领召集到行辕来听他训话。他叮咛大家尽忠报国，不要因为兵少势孤而气馁。训话刚毕，杨嗣昌到昌平来了。他把杨嗣昌迎进大厅奉茶以后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 学生与高总监分兵之事，阁老大人知道了吗？ 杨嗣昌笑着说： 学生已经知道了，老先生还得分一回兵。 什么？ 卢相生掩饰不住吃惊地问道，同时他感到一股凉意蓦然地从脊背透入心里。他又轻轻地追问了一句： 为什么又要分兵？ 啊，新任总督陈方圆已经到京，皇上的意思呢是叫他统帅山西援兵，他大概今儿个下午就会来昌平拜谒阁下。学生一来呢是带朝廷来向老先生慰劳，二来呢也是把皇上的这个决定奉告阁下。 卢相生没有马上的回答，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认为这又是杨嗣昌和高启前捣的鬼，他们竭力使他没法同清兵作战，免得妨碍他们秘密地同敌人进行议和。他心中非常的愤激，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得到了皇上的同意，他就不好发任何的牢骚。悲愤、失望、压抑和沮丧的情绪织成了一张又厚又重的网，网住他的心头。他在心里说： 算了，倒不如赶快战死沙场，免得受群小摆布，多生嫌弃。 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淡淡一笑说： 既然是出自上意，学生当然遵旨分兵。 这样很好，学生身带重孝，本不宜为三军主帅，今蒙皇上圣恩，使学生只率领宣大兵马，免有惊肃之余，心上就轻松多了。 二人又谈了一阵闲话，话题转到了议和的消息上。卢相生再也忍耐不住，完全忘记了个人厉害，望着杨嗣昌的面孔愤愤地说道： 文弱，城下之盟，春秋所耻，敌兵蹂躏京畿，公等不思如何派兵遣将，决胜疆场，而日日主张议和，难道不想一想，南宋之事千古所悲，岂可重建于今日？更不想一想，长安口舌如风，袁崇焕之祸，岂能免乎？ 杨嗣昌满脸通红地说： 若如此说， 老先生的尚方剑当先从学生用起了。 卢相生用鼻孔冷笑一声说： 哼，我既不能奔丧，又不能战，持尚方宝剑者应是我，不是别人。 杨嗣昌站起来，背着手来回踱了一阵，然后站在卢相生的面前，勉强笑着说： 九老，你不要以长安的流言蜚语陷人呐。 卢相生冷笑一声说： 流言蜚语，周元忠赴满洲讲和来往已非一日，此事发起于辽东巡抚方一早，其主事者是你本兵杨文若，北京城无人不知，何谓流言蜚语？ 杨嗣昌的态度窘极了，心中十分的恼恨，无奈苦笑一下，捋着下巴颏上的胡须说： 老先生既如此信以为真，学生就不必说别的话了。 把杨嗣昌送走之后，卢相生回到屋子里，想着今后的对敌作战更加困难，同时不由地联想到了秦桧和岳飞。他愤慨地说：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呀。 此时几个幕僚走了过来，那一位曾劝他把千里雪赠送给高启前的幕僚小声劝他说： 大人，您刚才同杨阁老当面争执，使他不好下台，似乎不妥呀。古人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何必与彼做口舌之争呢？ 我实在是忍不住啊。目前敌兵深入京师戒严，而他们的眼睛只看着陕西剿贼，不惜受城下之盟，你叫我如何能不说话？ 可是他母亲既是本兵又是辅臣，深蒙皇上的宠信，这样同他争吵，今后他更要事事为难。大人纵然胸怀磊落，不戚戚然以谗气为念，然而今后大人如再想同东鲁作战，那就更加困难重重了呀。 哼，如今我们的人马只剩下10000多一点，当然更困难了。但是不管成败利钝，我决心以一死报国。 当卢相生用极其悲愤的声音说出来以一死报国这几个字以后，他的心中一酸，不由得滚出两行热泪。幕僚看见都低下头去，很久很久都不敢抬眼望他。但是直到现在，卢相生还在希望杨嗣昌能够回心转意，而且对皇上他也没有完全的绝望，他总是以为皇上只是一时受了蒙蔽。他想了想，叫仆人拿来笔砚笺纸，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短短的信。在信中他这样写道： 老先生若能回心戮力以济国家，及胸中有如许怪事，帝 终不向皇上一言。若仍闪烁，奸欺到底，自当力血丹池，言无不尽也。 把信封好，派人立刻送到京城。他随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大厅当中走来走去。过了好长一阵儿，他忽然在柱子旁边站住，唰的一声把宝剑拔出了一半。这幕僚们都觉得他会拔刀砍柱，以泄胸中不平之气。然而他停了停，咔的一声又把宝剑插回鞘中，向门外大声吩咐备马。卢相生大踏步向外走去，幕僚们互相望了望，跟在他的后边走出了辕门。他接过来缰绳和鞭子，飞身跨上五名骑，直奔出昌平城外。家人顾显和一群亲兵也都跳上了骏马，风驰电掣般的追随在他的后边。干燥的大路上扬起来一溜的烟尘。他在东门外的教场里持马舞刀，直到心中的愤懑和郁意情绪稍微疏散了一些之后，这才信马由缰，缓缓地走回行辕。杨嗣昌和卢相生在昌平会晤的几天之后，一个霜风凄厉的晚上，在陕西东部，在洛南县以北的荒凉的群山之中，在一座光秃秃的只有一棵高大的松树耸立在几块大石中间的山头上，在羊肠小路的岔谷地方，肃静无声矗立着一队服装不整的骑兵，大约有个一二百人。一个身材魁梧、浓眉大眼、生着连鬓胡子的骑兵，好像是龙门古代石刻艺术中的天王像或历史像那样，神气庄严，威风凛凛，一动不动地骑在马上，一只手牵着缰绳，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扶着一面红色大旗。这幅大旗带着用雪白的马鬃做的旗缨和银制的闪着白光的旗枪尖儿，其中心用黑缎子绣着一个斗大的闯字。在大旗的前边立着一匹特别高大的剪短了鬃毛和尾巴的骏马，这马浑身深灰，带着白色花斑，毛多蜷曲，很像龙鳞，所以起名叫乌龙驹。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名儿，只看他毛色乌而不纯，就叫他乌伯马。如今骑在他身上的是一位31、32岁的战士，高个儿，宽肩膀，颧骨隆起，天庭饱满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浓眉毛，一双炯炯有神的正在向前边凝视和深思的大眼睛。这种眼睛常常给人一种坚毅、沉着而又赋予智慧的感觉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这个人是谁呢？在他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《崇祯皇帝》，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